Spice girl in the coup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一连4个小时直播正在进行，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啦。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Chance featuring Mosky 带给我们的 For the Day Extended Mix Edition， 来自于 DJ Robbins 他的混音制作，而今天我们整个的 Mixtape 连盘制作来自于美国纽约的一位 DJ Kaibag， 他从东方到西方，音乐没有国界，他可以从音乐当中随时触碰一下你的灵魂，和我们来去感受一下全球最新的一些歌曲的音乐风尚，让我们来去发掘灵魂能够去共鸣的一些音乐吧。他有一句座右铭叫做 Every day is a music festival， 每天都是音乐节哈。来继续关注我们这样来自于 DJ Kaibag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Music for the Soul。 当然了，我们在音乐的间隙当中呢，还要跟朋友们去分享更多关于这样的一些音乐 DJ 们他们的故事所在，还有他们的一些音乐类型的风格。那今天呢，就听听看Kaibag 他的混音作品 Music for the Soul。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如果想要来去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锁定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记住哦，叫常先生，声音的声啊，记住是声音的声，不要搜索错哦。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然后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4位数字，获得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这个回复仅是今明两天有效，错过了就只能通过公众号再去查询一下往期我们的历史推送内容了。希望各位喜欢我们的音乐，在节目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氛围去沉浸在电子音乐里边，也是我的荣幸的。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来到节奏驾到节目里边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今天的音乐来自于 DJ Kaibag， 来自于美国纽约他的作品。 Took it to the right man. You took it alone, man. When the cards were closing, it was Bobby Grayson. I'm so late. I'm gonna 会儿见了各位。 一定要幸福，你吃过太多苦，再次靠终于可以满足。一定要幸福，曾绕过太多弯路，到此刻终于能够结束。 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目前我市仍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夜间最低气温-10°C，早间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略转差，预计最高气温在-1°C，天干物燥，需要注意补水保湿。周日有3-4级的偏北风，天气转晴，扩散条件转好。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C，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C，最小相对湿度2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 找到犒赏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直放 Chill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 Raise a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m addicted, it's like a chemical high, yeah, I'm so with my friend now. Take a quick shake, cause it's all gonna pass. This is too good to last.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Turn up the lights, turn up the bass. I wanna be front and center. Bring on the night, there's no time to waste. I wanna live forever. Turn up the lights, turn up the bass. I wanna be front and center. Bring on the night, there's no time to waste. 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呢是从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一直来去听听看这4个小时的音乐是怎样的一种划分，怎样的一种变化的趋势啊。从最早第一小时的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迟放的音乐 Smooth Jazz 能够找到一种在太阳底下晒着吃喝东西的感觉，然后呢到我们的流行时段，这一个小时的流行音乐，再到第三和第四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这样的一个智库的时段当中，来去感受一下音乐的沉浸，只在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K-Buck， 来自于美国纽约的一位 DJ， 他呢今天为我们来送出他的音乐作品，叫做 Music for the Soul， 能够触碰灵魂的音乐。那今天可以感受一下音乐节现场的 feel 是不是啊。刚刚我们听过了 For a Day Dream， 还有呢 Explore， 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他的音乐作品 Live Forever 以及 Focus in Mental， 还有呢等等的音乐作品，我们可以通过歌单进行查询，在微信公众号当中马上去搜索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0113，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顺序我为您都已经安排好了，希望能够来喜欢我们的音乐，同时可以去转发收藏我们的歌单，作为一种音乐生活的陪伴，也是我的一种荣幸了。当然此时此刻还应该跟各位听友们来去分享一下除了歌单之外的好东东，那您也可以来通过回复关键字进群获得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的进群方式，当然还可以回复一下 VIP 直接获得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 VIP QQ 群。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If I could fall in love and pay 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美国纽约的 DJ K-Bop， 他会呢从东方到西方去发现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从中呢去提炼一些适合在电子音乐当中去呈现的方式跟方法。那当然了，他也会说音乐其实没有国界，而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人人皆知，音乐真的是没有国界的，也不需要什么样的一种语言，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一种的语言，音乐可以呢随时去触碰我们的感知，无论呢是我们的听觉还是触觉、嗅觉，甚至是灵魂，可以跟我们来去欣赏一下全球各地的全新的一些单曲，还有一些混音作品，去发掘一下灵魂深处能够给我们达成共鸣的一种音乐状态。在周六跟周日的两天的下午，我们特别希望你和能够跟我来一起去感受音乐的沉浸所在。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Every day is a music festival， 那今天也是一样，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更多的好音乐，来自于 DJ K-Bug 以及来自稍后的 DJ 乔浩宇 Carol X5， 以及来还有我们的重磅的啊混音内容 Ear Mix 2017 NexusNext to 的盖给我们的歌曲内容可以说是相当精彩，而且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音乐去分享更多的这种音乐的语言背后那样的一种价值的存在感。如果你想要查询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获得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吗？直接回复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我会给您去发送一下进群的邀请的。 节奏驾到，

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最优美动听的歌声。歌飞扬2018重装上阵，全新出发。每周六日早6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10、9、8、7、6、5、4，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True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ise Mi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ng, moving away to the sea. Moving away, can't you see? Sand in your feet, feel the breeze in the summertime. Stars in the sky, one dime for the first time. Moving away to the sea. Moving away, can't you see? We'll drink any by the ocean. It's our favorite potion. Come on, baby, let me tell you one time that our days will never end, yeah. No, our days will never end, yeah. No.Champagne glass tonight. We toast to freedom in the Caribbean. Yeah, in the Caribbean. Yeah, yeah, yeah, yeah. Smoke, smoke, smoke. Fire it up, light our lanterns. Paint the night sky red. Paint the night sky red. Yeah, yeah. We'll drink any by the ocean. It's our favorite potion. Come on, baby, let me tell you one time that our days will never end. Yeah, no. By the memories, little do you know, trying to pick myself up. hole inside. I've been holding back for the fear that you might change your mind. Ready to forgive, but forgetting is a harder fight. Little do you know I need a little more time. Beats， 我们的情绪在变化着，而周末的夜生活你是否也准备好要怎么开启呢？那今天我们的第二个时段的音乐电子音乐内容来自于 DJ 乔浩宇 Carol X5 Strip Summer， 那可以听到一种在冬天里边感受夏天的热浪的感觉，可以让我们听到更暖和的冬日啊。天气是真够冷的，不过呢，我们用这样的音乐可以给自己加温度啊。乔浩宇 Carol X5。 I'ma keep it real for a moment. You're asking too much of life. Are you wanna be with a 10 when your ass is barely a 5? And boy, I'm not talking about looks or the kind of car that you drive. I'm talking about where your heart is, whatever you have inside. I'ma keep it real for a moment. You're asking too much of life. How you wanna come to a gunfight? When all you got is a knife. Wish I could get in your shoes and finally see how it is. Waking up feeling entitled to something you never give. And it might sound crazy, but when days get rainy, you'll be screaming, save me. You'll be screaming, save me. Now you're caught in drama. Wanna tell your mama you got hit by karma. You got hit by karma. 今天呢，我们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制作人乔浩宇，来自中国山西的一位非常年轻的制作人，他今年才20岁，但他呢也非常擅长于 hardcore， 还有像是 deep house、tropical house、future house、chill house 以及 progressive house 等等各种各样的 house 音乐的制作方式啊。2016年，他也创办了一个叫做 Or Pride 这样的叫电影厂牌。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要荣幸的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像这样的一位 DJ， 这个乔浩宇同学，他呢非常喜欢把各种各样的 tropical 风格的音乐去混合在一起，而今天我们听到的内容是那种，带有 crisp 啊 summer， 能够让我们听到夏天的一种质感，清凉电音。而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也就是在半点之后的时间当中，还会来迎接 Nasu 带给我们的 Ear Mix 2017年热门的单曲的全能混音。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我们的音乐内容一共混合了有80首音乐作品，10分钟为您呈现。你敢相信吗？ Unbelievable, right?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获得本周节目歌曲列表，歌单为您按照顺序排好了。 深不 习惯你不在，这身份转变太快。 前沿与你一起分享最优美动听的歌声，歌飞扬2018重装上阵，全新出发。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听歌、选歌、放歌，其实哇，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六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当中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再次感谢朋友们能够通过今天我们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带去沉浸自己了。很多听友们非常喜欢我们的音乐内容，那么可以马上呢去了解到我们的歌单，因为我们已经把歌单为您列好了，就在我公众号当中啊，马上锁定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获得我们今天明天两天节目的歌曲列表，按照顺序为您排好喽。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Right to wrong. Oh, yes, it feels like I'm out of here. The best music, DJ Khaled. Oh, it's another lie. I don't think I can wait. 听到这里的话呢，我们觉得应该是火力十足的感觉，是不是啊？这种冲劲儿能够把我们整个的音量再加强100倍。在车里边听节目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千万不要超速呢。在家里边的话呢，一定要记得不要扰民。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就是黄立行的一段歌词。但是今天我觉得可以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 VIP 或者回复 QQ， 可以获得我们的 QQ 群的二维码，扫码加入群当中。先来听另外一首能够让我们的心情稍微的缓和一点的好音乐，来自于 The Weeknd featuring Daft Punk， 我非常喜欢的 I Feel It Coming， 来作为今天我们的 ending song。 同时的话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友们能还有网友们，再见了各位，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啦。 This is Next You. Log on to facebook.com/InNextYou. What you really like? Baby, I can take my time. We don't ever have to fight. 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cause they never tell me lies. I can feel that body shake and the heat between your legs.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You don't have to rush when you're alone with m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You are not the single type, so maybe this is the perfect time.Trying to get you high, fading off this touch. You don't need a lonely night, so baby I can make it right. You just gotta let me try to give you what you want.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 can do. Just a simple touch and it can set you free.You don't have to rush when you're alone with m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touch and it gets set you free. We don't have to rush when you're alone with me. I feel it coming. You. I forget 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tay and play that Blink 182 song. I'll b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Y se baila así. Estamos rompiendo la discoteca. La fiesta no para, apenas comienza. C'est comme si, c'est comme ça.Ma chérie, la la la la la, hey, Francia, hey, Colombia, hey, me gusta, freeze, hey, J Balvin, hey, Willy William, hey, me gusta, freeze, los DJ no mienten, le gusta mi gente, y eso se fue muy bien, no le bajamos,